常皱着眉，各有孤单的体会。

是心里话，艰难的时候你别忘了我的祝福，记得吗？雨夜总爱抚最美丽的花，看着你都是些痴心话，再远的路途你别忘了我的祝福，记得吗？当你离开家乡的那一个瞬间，去寻找你那向往的明天，当你踏上旅途的那一个冬天，送一个祝福伴你明天。亲爱的朋友啊，风雨艰难永远是昨天。亲爱的朋友啊，明天又是一个艳阳天。亲爱的朋友啊，风雨艰难永远是昨天。最美丽的花，看着你都是些痴心话，再远的路途你别忘了我的祝福，记得吗？ Yeah.

隐藏的光彩，看我看一眼，把墨儿